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呢是农历5月初5，端午节，也是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法定小长假的日子。身边的不少朋友都选择在这个假期出门旅行，那不出门的朋友呢也是在家里品尝美食欢度假期。您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件事，中国人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呢？吃粽子、赛龙舟这些传统民俗又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？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就围绕着端午节的起源和风俗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大部分人最熟悉的一个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是跟屈原有关的。大家都知道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，吃粽子和赛龙舟的风俗也是和屈原有关。粽子要投入江水中喂饱了鱼虾，才能避免他们啃食屈原的遗体。龙舟也是起源于民众自发的驾船寻找屈原的遗体，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划龙舟的比赛。可是端午节作为一个节日，它真的就是因为屈原而诞生的吗？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端午节的产生最初跟屈原并没有太大关系。端午节在历史上有过许多不同的名字，比如端阳、重午，既是中午的午，也是数字的午。端的意思就是初始，所以端午也就是初午。那重午呢，指的则是农历的五月和五号相重。可以说从名字上来看，端午这个节日首先是跟五月初五这个日子有关的。那农历的五月初五这个日子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呢？原来啊，古人是把数字看得很神秘的，像是3月3、5月5、7月7、9月9这样特殊的日子，特殊的数字在古代都能算是一个节日。而五月初五这个日子又更为特殊了，古人视五月为恶月，在这个月份里有着重重的禁忌。从五月初五这天开始，天气渐渐炎热起来，蛇虫类的动物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，也是因此一些疾病，比如痢疾、疟疾、霍乱、伤寒等就更容易流行了。对于这样的一个五月初五，人们需要怀着敬畏之心去严肃对待，而不是载歌载舞的欢乐庆祝。人们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来祈福避灾，所以说这个端午节最为原始的意义其实就是解除五月的厄运，以保平安。这么想其实是很有道理的，因为流传至今的许多端午习俗都和这种不祥的传说有关。在古代，人们认为毒虫邪气就是瘟疫发生的原因，所以在这个时节悬挂菖蒲、艾草、佩戴香包和雄黄酒，其实都是古人对抗疫病的土方法。划龙舟在古代也不是一项娱乐活动，它其实也具有送瘟疫的巫术功能，目的就是把瘟疫快些送走。有些地方的龙舟其实都是用纸或者茅草来制成的，在举行完仪式之后，就会把这些龙舟焚烧掉，或者随着河水漂流走，并不是当作体育竞赛的设备。一提到端午，我们总是会想到粽子。那粽子这种食物又是怎么出现的呢？ 我们知道屈原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，而粽子这种吃食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了，它原本就是一种用植物包裹着米做成的食物。说到这儿呢，我们还不得不提一个听上去有点恐怖的古代习俗。在《南州异物志》等文献中提到了古代广西乌虎人的一个猎头习俗，他们会在春月外出斩获外人的首级，用首级来祭祀田神，回家之后进行保佑农业兴旺的巫术。其实猎头在古代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是普遍存在的，从西欧的凯尔特人到南太平洋的毛利人都有记载。根据研究，猎头的活动为了避免误伤同族，需要前往相当距离之外的异族地盘，选择与己无关的外人。正是因为要去远处，就需要携带方便的熟食，而粽子这种吃食就是一种适合古人长距离行军的方便食品，它的出现也就有了客观的原因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端午节，刚才我们说到端午节最初的起源可能跟屈原并没有什么关系，那屈原又是什么时候成为了端午节的主人公呢？这就要说到不同地区过端午节的不同风俗了。根据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记载，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抱着石头投了江，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乐章。传说屈原死后，楚国的老百姓非常哀痛，纷纷走到江边凭吊屈原。渔夫们划起船只，在江上来回打捞，有位渔夫还拿出了为屈原准备的饭团、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。人们看见了也都纷纷效仿，一位老医师还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，说是要药晕那些蛟龙水兽，以避免伤害屈大夫。我们都知道屈原出生在楚国秭归，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宜昌，他的家乡肯定就是最早把纪念屈原过成端午节主题的地方了。屈原是一位理想主义的英雄人物，在他的身上更是体现着忠贞爱国的精神，所以逐渐的以屈原来代表端午节，就不仅有了地域文化的象征，也承载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，也让更多地区把纪念屈原当成了端午节的主题。2006年，国务院把端午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09年9月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把中国端午节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。在申报世界非遗的时候，中国端午节这个项目其实是打包了四个不同地方的风俗活动。前三个分别是湖北秭归县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，湖北黄石市的西塞神州会，以及湖南江畔端午习俗。这三个地方都是来自古代的楚地，这些风俗也多多少少和屈原有着关系。而被打包进中国端午节的第四个风俗却不是来自湖南湖北，是来自江苏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。在苏州过端午节纪念的就不是屈原了，而是春秋时期的吴国名将伍子胥。相传吴王夫差听信谗言，说伍子胥阴谋依托齐国反吴，夫差就派人送上一把宝剑，命令伍子胥自杀。伍子胥自杀前留了句话，请把我的眼睛挖出来置于东门之上，我要看着吴国灭亡。夫差听了非常愤怒，就把伍子胥的尸首装在皮囊里投入了江中。吴国的百姓哀怜伍子胥的不幸，在江边为他立了祠堂，后来也逐渐把伍子胥奉为江神来敬仰。 今年伍子胥的端午节是苏州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民间节日，有包粽子、赛龙舟、挂菖蒲、带香囊、喝雄黄酒、挂钟馗像驱鬼等传统项目。虽然有些活动跟其他地方的端午活动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但在细节上却体现着苏州特有的水乡风情。说到喝雄黄酒，很多人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白娘子。民间传说，白娘子在端午节喝了雄黄酒现出原形，吓死了许仙。这个故事原型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，是在明朝冯梦龙写的《警世通言》里第一次出现的，而冯梦龙恰好就是苏州人。在离江苏苏州不算太远的浙江绍兴，这里的端午节纪念的又是不同的人物，他叫曹娥。曹娥是东汉时期绍兴上虞人，他的父亲以打鱼为生。有一天水势凶猛，曹娥的父亲不幸在江中溺亡，尸体也不见了。曹娥那个时候只有14岁，他彻夜沿江嚎哭寻找父亲，哭了7天也没能找到，曹娥就投身入江了。3天之后，妇女的尸体双双浮出江面，却是女儿背着父亲出水的样子。人们感念曹娥的孝节，就在她投江的地方兴建了曹娥庙。相传曹娥投江的日子也是农历5月初5，所以端午节在浙江绍兴就成了纪念孝女曹娥的日子。其实不光是在中国各地有着端午节的不同主题，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不少过端午节的地方，比如日本，自古以来就有过中国节日的传统。从明治时代开始，这些节日在日本都从农历改为了公历日，也就是说日本的端午节是公历的5月5号。端午节的习俗传到日本之后，也吸收了日本的传统文化。在日语中，菖蒲和上午的发音相同，因此端午节被视为是男孩的节日。有男孩的家里，这一天就会挂出鲤鱼番旗来。1948年，端午节还被日本政府正式定为了法定的儿童节，更是成为了日本的五大节日之一。端午节传入韩国之后，同样也和当地文化进行了结合，成为了以祭祀山神为主要活动的韩国节庆活动——江陵端午祭。他们倒是不吃粽子，但是会祭拜山神，用菖蒲水洗头，吃车轮饼，荡秋千。韩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传统文化，也已经把江陵端午祭申报成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是端午节，咱们聊的就是端午的起源和风俗。刚才说了不少端午节的历史文化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说点吃货们比较关心的话题。当然，首先提到的应该是粽子了。一说到粽子，马上就会出现甜咸两党之分。其实粽子的种类啊，可不止甜的和咸的那么简单。我们先说这个粽子叶，南方用的大多都是箬叶，北方用的多是芦苇叶。那粽子的馅儿种类就更多了，甜党有红枣的、豆沙的，咸党有瘦肉的、腊肉的、香肠的、蛋黄的。咱们今天啊，也来盘点一些比较特别的粽子。您听了可千万别流口水啊！第一个咱们要说的是竹筒粽，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粽子形态。南朝人吴军曾经记载过，屈原5月5日投汨罗而死，楚人哀之，每至此日，竹筒铸米投水祭之。现在用竹筒煮糯米饭，也是广西云南地区爱吃的一种美味。我们平时吃的粽子一般大的也就是手掌那么大，但在不少地方呢流行吃长粽子，比如云南四川地区的马脚杆，广西的凉粽，广东的芦兜粽等，长度都比手掌要长一些。 浙江遂昌有一种长粽子就更厉害，它能粗过胳膊，长到半米，有的甚至比成年人的身高都要长。这种长粽子也有个霸气的名字，叫龙粽。在遂昌当地人看来，粽子包得越长代表着友谊越重。新人结婚之后，每年端午都要送龙粽给娘家，意味着长长久久，长命百岁。因为龙粽太长了，包的难度也特别大，一般只有经验丰富的老人才能胜任。在广东湛江的雷州市，那里的粽子外形又更为独特，它是用当地的一种树叶编织出来的，手法就是穿来穿去，类似于编织蒲席。这种粽子呢，可以编成不同的形状，比如小鸭子、枕头形，其中又以鸭子形状的最为独特，所以这种粽子呢，就被当地人称为鸭哪粽。因为工序复杂，近年呢，会编织鸭哪粽的人也是越来越少。说完了老百姓吃的粽子，咱们再来看看古代皇帝是怎么吃粽子的。比如清朝的乾隆皇帝，端午节要摆粽子供，设粽席，表示人和神共同享用的美味粽子。端午节当天，宫中几乎就不吃别的东西了，用膳全部都是粽子，所以叫粽席。咱们普通人吃粽子呢，一次吃上两三个就够多了，乾隆皇帝面前要摆上1000多个粽子。根据乾隆18年的膳单记载，当年乾隆皇帝的膳桌上足足摆了1276个粽子，皇后的桌子上摆上了400个粽子，其余人等，比如皇太后、嫔妃，待遇稍微差一点的，桌子上一共也摆了650个粽子之多。这一天，宫中的粽子消耗量是极大的，御膳房都忙不过来了，还得从别处借调帮厨的人，夜以继日的赶工包粽子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，厨师们还要绞尽脑汁开发新品种。从节日前10天开始，御厨们就开始精心设计研发新型粽子，从外形大小到馅料选择等等，那是相当考究。直到新式粽子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满意批示，御厨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能落地。对于精致的皇家粽子，乾隆还特地写了首诗来称赞：粽席蒲商伶令臣，天中景物一番新。看来这新式粽子是深得皇帝喜欢了。不过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，糯米是一种不太好消化的食物，咱们千万别学乾隆一天只吃粽子不吃别的。粽子呢，您一次性啊也别吃太多，一两个尝尝美味就行了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，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，今天咱们聊的是端午节和端午文化。在不少著名的文学作品中，都留下了对端午节和粽子这种美食的记录。您比如说金庸，他的老家是浙江海宁，他对江南的粽子就情有独钟，不止一次让他作品的主人公品尝了粽子。像是韦小宝第一次遇到双儿，就吃到了他去北方后再也没吃到的湖州粽子。《笑傲江湖》里，令狐冲被岳不群罚到思过崖面壁，正无聊的时候，青梅竹马的小师妹来了，手里还提着粽子。《神雕侠侣》中，杨过也吃到了程婴包的粽子，那段文字是这样的：杨过道，我要吃粽子。那少女一愣，道，裹几只粽子又费什么神了？我自己也想吃呢，你爱吃甜的还是咸的？杨过道，什么都好，有的吃就心满意足了，哪里还能这么挑剔呢。当晚的少女果然裹了几只粽子给他做点心，甜的是猪油豆沙，咸的是火腿鲜肉，端的是美味无比。 杨过一面吃一面喝彩不迭。那少女叹了口气说道，你真聪明，终于猜出了我的身世。杨过心下奇怪，我没猜啊，怎么猜出了你的身世？但口中却说，你怎么知道？那少女道，我家乡江南的粽子天下驰名，你不说旁的，偏偏要吃粽子。而杨过却是一脸茫然，始终想不起这少女是谁。在小说家苏童的短篇小说《祖母的季节》中，同样有一段关于粽子的描述。春天的时候，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。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，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来的青粽叶。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儿。我走过去，把手伸进木盆，挨祖母骂了，她不让人把马蹄的青粽叶搞乱了。我们白杨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，大概算是世界上最好看最好吃的粽子。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，塞紧了包好，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。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，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，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，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。著名文学家汪曾祺也写过一篇关于端午节的文章，只不过他写的不是粽子，而是鸭蛋。端午节，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，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。端午一早，鸭蛋煮熟了，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。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？有，一要挑蛋清壳的，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；二要挑形状好看的，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，细看却不同，有的样子蠢，有的秀气。挑好了装在络子里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，这有什么好看的呢？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。鸭蛋络子挂了半天，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。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，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，白嘴吃就可以。无论是鸭蛋还是粽子，无论是猪油豆沙粽还是火腿鲜肉粽，在这些端午美食当中，其实都凝聚着传统文化和民族记忆，更凝聚着人们对家乡、对家庭的思念。今天关于端午文化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节目最后呢，送出一首蔡琴演唱的《屈原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他们说你是一个孤独的诗人，他们说你有一颗忧郁的灵魂，迷落的岁月是否像我所想象的那般寂寥，是否水中你的心思像一尾鱼宽宽徘徊，冷湿的琴衣掩覆在你身上，总有多少无奈蹉跎流水几怀，究竟你愿 活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吾辈当自强。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，读书俱乐部，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在文学的大道上，我们一路向前，穿过灿烂的忧伤，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，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，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，韵味真情依旧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，翠红葡萄，染色草莓，吃辣柑橘，防不胜防啊！食品安全第一。 亲民接地气，红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每一粒米，每一滴奶，每一个细节，我们都在用心守护，只为更安心的你。 守农，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，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，以海棠为形制，以黄金为原料，以雕漆为点缀，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，充分展现了金致春晚的文化内涵，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，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，更在 BTV 金致春晚上